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历代帝王庙俗称帝王庙，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31号，明嘉靖十年，也就是1531年始建。它的原址是保安寺，几经调整后的历代帝王庙将祭祀的帝王确定为188位。乾隆更是提出了中华统序绝不断线的观点。它是中国古建筑宝库中的精品，更是吸引海内外华人祭祖炎黄、颂扬先贤、增强历史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场所。我是主持人黄燕，通过电波带您走进历代帝王庙。 在古都北京的皇家庙宇中，有一座历代帝王庙，它不仅充分体现出中国建筑的特色，更能让人在其中感受到厚重的中国皇家文化。 在北京林林总总的庙宇当中，有一座被称为绝版庙宇的特殊建筑，那就是历代帝王庙。这座庙宇距今已经有48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时光和劫难都不曾将它摧毁。是谁造就了它今天的模样？又是谁让它得以生存至今？这里的一墙一瓦、房前屋后，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印记？又展现了多少中国建筑的历史辉煌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历史皇家气息浓郁的历代帝王庙来看一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的副馆长于淼。于馆长您好。 好，您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于馆长为了我们的节目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哈，谢谢您。我们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么市中心的一座博物馆我们竟然不知道哈，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先从它的名称来讲一下，历代帝王庙这个名字就是大有文化内涵的，而且呢也是通过这个名字能够把这座庙的历史文化的脉络来梳理清晰哈。这个历代，这是一个词儿，帝王一个词儿，庙一个词儿，三个词儿。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庙这个说法是大有深意的，而且北京的庙也非常多，大大小小，有的名不经传，有的很有名。比如说像什么太庙啦、孔庙，这些都很有名的哈。不同的这个寺庙承担的任务也不一样哈，所以于馆长先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历代帝王庙是一座承担什么任务的寺庙呢？ 好，那个我觉得黄老师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那么说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那么说这时候呢，当我跟我的朋友或者说是亲人提到历代帝王庙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问我一些让人很抓狂的一些问题，甚至说是啼笑皆非啊。 什么问题啊？ 比如像首先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帝王庙里边有没有和尚。有没有和尚。再一个呢，就是 这大家很自然会想到这个问题、 对对对，因为一般提到庙总会想联想到和尚嘛，不自然的、那么说还有比如问到你们那儿祭祀着什么样的佛祖、是吧，是释迦摩尼啊还是文殊普贤啊、甚至说有一些朋友问说你们那儿能不能烧香，是 得亏着我们先看了资料没问您这些特别外行的问题哈， 真的让人很抓狂啊，真的让人很抓狂。那么说这些问题呢，其实也不怪我们的各位朋友哈，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各位朋友对于我们的古代寺院以及庙宇这两个词的性质的一种误读或者说是误解。那么说寺在中国的古代呢，其实最开始是我们官署的一种名称，比如像我们这种熟知的大理寺是吧，电视剧经常能提到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包括现在我们北京在府右街附近有一个叫做太不寺街的地方。那么说这些呢其实都是官署的名称。那么直到汉代的白马寺的出现，那么说我们的寺院才与我们的宗教之间有了一定的关系。那么说我们的庙宇呢，其实在 中国古代并不是怎么样啊，出家人修行的这么一个场所，而是用来祭祀的这么一个场所。 嗯、 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太庙， 嗯， 是吧？是皇帝祭祀自己直系祖先的这么一个庙宇。 嗯， 再有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孔庙，或者说是关帝庙， 嗯， 这些呢，其实都是对于怎么样我们先祖或者说是先贤，哎、崇拜而发展衍生出来的一种怎么样啊？一种建筑的立制的规制，哎、 嗯。 那么说历代帝王庙呢，顾名思义祭祀是谁呢？就是祭祀的历代帝王。那么由谁来祭祀呢？显然我们百姓，它并不像有一些关帝庙哈，即使官员能来祭祀，我们百姓也能来祭祀。那么说历代帝王庙是什么呢？刚才您也提到了，是皇家的庙宇。 嗯、 它在明清时期与孔庙、太庙合称为北京三大皇家庙宇。那么说、 嗯、 它的祭祀是由皇帝来负责的，皇帝即使来不了，也要由一些重要的大臣， 嗯， 来代替他来祭祀一下。 所以不是普通百姓能 来祭祀的、哎。对对对，不是说，比如说我是哪位皇帝的狂热爱好者，我就能够来到帝王庙进行 一个祭祀。所以不能随便来烧香。 对对对对对，不能 只有皇上能来烧香，或者皇上指定了谁，你替我去一下。 对对对，甚至说，入寺的这些帝王也都是皇帝来钦定的。 嗯， 所以说这块我们也可以戏称为叫做什么？同行评议，都是皇帝嘛，是吧？叫做同行评议，嗯， 确实是、嗯。 对对对，这个历代帝王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分别来对它进行一个解读。那么历代呢，以我的这个看法来看呢，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传说时代。那么说传说时代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我们庙里边当中的三皇五帝这个时期。 嗯。 哎，我们 那会儿的就已经是在这庙里了。 对对对，就是、嗯、三皇五帝呢，我们经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我们是炎黄的后代。 嗯， 那么说这个呢，其实是从我们的民族意义上出发来讲。那么说从制统意义上来讲呢，这个三皇五帝其实就是最开始治理中原的这些部落的首领，或者说我们叫做先祖帝王。哎，那么说这个三皇五帝其实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哈、啊，在历史当中，那么说帝王庙当中呢，确定的这三皇五帝究竟是谁呢？首先，三皇叫做太昊伏羲氏，其次就是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那么五帝呢，就是少昊、颛顼、帝喾，不是停车那个帝喾啊，不是停车那个帝喾， 嗯， 少昊、颛顼、帝喾，还有唐尧、禹舜、 嗯， 那么说这八位是我们晋朝一个叫黄甫谧的一个人写的叫做帝王世纪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是三皇五帝是这八位。 嗯，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完了这个传说时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王国时代。 嗯， 那么王国时代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以夏商周这个时期为主。为什么叫做王国时代呢？因为这个时期最高的统治者称王，比如像我们熟知的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那么诸侯不能叫做王，是吧？我们叫做公。 嗯，这样，于馆长，您先跟我们简单说一下，一共是有多少位这个帝王在这里面？ 一共有188位帝王， 嗯、 截止到乾隆时期。 嗯嗯，一共是有188位，现在还是188位吗？ 对对对对对。 好、 嗯， 那么尽管北京的庙宇众多，但是历代帝王庙所处的地位是不可小觑的。虽然呢，它是一个不太大的博物馆，但是在这其中却流淌着关于历史帝王、历史事件的这个时光的河流。 博物馆有范儿逛。北京历代帝王庙建于明代，是明清两代祭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的一座皇家庙宇，是全国第一个在一庙之中群体祭祀人物数量最多，也是全国现存的唯一一座历代帝王庙。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祭祀祖先的习惯，三皇一直被视为中国人的祖先，为历代帝王所敬仰，而先代帝王则是后代借鉴和效法的榜样，所以也要祭祀。历代帝王庙庙宇整体布局气势恢宏，巍峨雄伟，显示了皇家庙宇的尊贵和气派。如今这里见证着中国建筑的历史辉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哎， 哎，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的副馆长于淼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对于这个历代帝王庙有一个大概的介绍了哈，但是呢说到了188位历代帝王祭祀在这儿，可是你要说从中国历史上来讲可不止这么多皇上啊。 对对对， 为什么就是这188位能够入住这个庙宇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个历史上肯定不止这188位，据我们粗略统计呢，大概有460多位皇帝，那么说是帝王庙当中的188位， 也就三分之一多一点。 对对对，那么说上起三皇五帝，下至元明，这些皇帝呢入祀到帝王庙，那么说他这肯定不是所有的皇帝。至于哪些皇帝入祀，哪些皇帝不入祀，我想其实应该先卖个官司， 哦， 然后我们再继续聊，好吧？ 好，来我们说一说历代帝王庙的这个大概的一个位置和情况吧。因为我刚才节目一开始说了，说我们朋友说在这么市中心的地方竟然没有去过。那么历代帝王庙在哪儿呢？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要说一下，叫阜成门内大街131号。后来我查了一下地图，其实就是在赵登禹路旁边，是吧？ 对对 对, 对。 然后离这个地质博物馆也不太远。 地质博物馆和白塔寺。 白塔寺都很近，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一下就能大概明白是在哪儿了。 对对对， 特别市中心的一个地方了。 对对对。 寸土寸金的地儿，那会儿也算是比较市中心了。 相对来说算是中心的位置。 啊， 对对对。 来，这个跟我们说一下大概这个历代帝王庙有多大的一个面积。 好，帝王庙呢占地面积是21500平方米啊，大概是我们现代的这种足球场三个大小啊。那么说它的建筑面积呢大概是6000平方米左右。那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历代帝王庙呢基本上保持了明代时期的一个建筑的布局。那么清朝统治者的在使用的时候呢没有对它的布局进行任何的改变，只是对它的外立面的彩绘进行了一定的翻修或者说是重绘。 嗯， 哎，我们可以说帝王庙是什么呢？明代的骨架，清代的衣服。哎，那么帝王庙现存的建筑呢大概一共有36座左右，36座。那么说可以分为 36座还是36间呢？ 36座。 哇，这么大。 36座，对对对， 哦。 那么说它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山门，也就是庙门以南的这个地区，在过去古代呢有4组建筑，那就是影壁、下马碑以及石桥和两个牌楼。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庙门和景德门之间，哎，这块呢在东侧有一个钟楼。那么说控场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小院，东小院呢我们可以单纯的理解为是功能性的一组建筑，就是皇帝在祭祀的时候这些祭品是在这儿制作呀储存呀。那么说西小院是怎么样呢？按我们现代话说叫做办公区域。 嗯， 就是在这儿值守的这些官员，比如像点官执事房啊、乐舞执事房啊、斋宿房啊，都会在这儿。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西小院还有一个庙里的特色，叫做庙中庙。 嗯， 就是在帝王庙当中还有一座关帝庙。 这一会儿会给我们详细说哈。 对对，一会儿还会关详细再说。 嗯， 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景德门以北的地区，这个应该叫做祭祀的主场地。 嗯， 包括了我们的景德崇圣殿，东西共有4座御制碑亭，以及东西的两个配殿，还有辽炉，以及我们大殿后边的祭祭库。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布局。帝王庙现在的门前的这条街呢我们称之为叫做阜成门内大街啊，每天都车水马龙，下班的时候呢经常还会堵车，非常的热闹。 嗯， 不过 于馆长最了解堵不堵车了 非常的苦恼哈。那么说在明清时期呢帝王庙门前可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帝王庙的门前是不允许通行的。那么说老百姓如果要是想从帝王庙门前通过怎么办？他只能从影壁后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来从那后边绕过去，并不是说到了帝王庙我就走不了直线了，就绕葫芦了。 哦，我以为是绕着走。是能从里头走，但是从一个小门是吧？ 从一个小门必须要从影壁后边来走。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就是避讳嘛。 哦， 这个就是避讳。 嗯， 那么说过去这条街呢也不叫府内大街，而叫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叫做景德街。 景德街。 对对对，叫做景德街。包括景德门啊、景德崇圣殿啊，取的都是景仰德政、崇尚圣贤的这么一个意思。 大家发04看就能看到我们这个景德崇圣殿的这个 这个招牌在这儿。 对对对，因为按现在的话说，非常的正能量哈， 嗯， 非常的正能量。那么说在在这儿呢，还特意想跟大家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在首博的一层大厅， 嗯， 我不知道去过的朋友有没有留意到哈，在一层大厅有一个牌楼， 嗯， 那个牌楼就是我们过去帝王庙当中景德街的牌楼。 啊，真的吗？ 那个 我看到过那个牌楼，有印象的， 有留意是吧？ 是是， 因为我在介绍的时候呢，一般的观众都会像您一样的表情 啊， 就说啊，原来是你们， 是你们那儿的， 原来是帝王庙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正式认领一下哈， 哦， 正式认领一下，那个牌楼是我们帝王庙之前景德街的牌楼， 就被保护到首博去了。 对对对对对， 嗯， 那么说这个牌楼当您亲眼看到的时候，肯定会赞叹于它的什么呢？它的宏伟与它的精美。 嗯， 这座牌楼是明代的构架，清代的彩绘。那么说它的等级非常的高，采用了四柱三间七桥的这么一个构造。 嗯， 那么说呢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啊，因为这个道路拓宽，加上经常有汽车会撞到这个牌楼上， 嗯， 造成一些 损坏 或者说是交通事故，于是呢就给拆除了、 嗯， 但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这个万幸的是它的零件得到了保存， 嗯， 被储存到了当时的市建筑局的仓库里边。 哦， 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新的这个首都博物馆啊，新馆建成。那么说，为了配合这个展览， 嗯， 所以呢，就将其中的一座景德街牌楼， 嗯， 恢复到了首博一层的大厅里边， 嗯， 那么说，风尘五十年的这个景德街牌楼，也其实是最早入驻首都博物馆。成为它体量最大的那么一件文物，再次亮相于我们的世人面前。 哦，嗯，这也是很令你们骄傲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啊，还真不错，这个保存的比较好。 嗯，对对对， 就是重新把它给在首博里头搭起来， 嗯， 把正面重新彩绘了一下。 对，正面彩绘，然后背面呢是木质的原色，它也是唯一一座用楠木来做的这么一座牌楼，非常的精美，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下回去再仔细看一看了， 一定要留个影。 没错。刚才我们在互动问题当中也提到了，说北京的历代帝王庙其实最初并不是，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并不是最初建的那个，最初的历代帝王庙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建的，是吧？ 对对对， 嗯， 最开始呢，在洪武六年的时候，朱元璋在南京呢建立了第一座历代帝王庙。 嗯， 当时呢，并没有这么多的帝王，而是入祀了16位帝王。这些帝王呢，入祀的标准比较严格，就是必须得是开国的、一统的、有德的， 嗯， 这些帝王才可以入祀到帝王庙当中。 他当时为什么就是想要这个建这样一个庙呢？ 因为这个有一个时代背景嘛，因为朱元璋他当时推翻了这个元朝的统治， 嗯， 他因为明朝刚刚建立，所以说呢，他需要快速的稳定当时的一个政局，于是他就怎么样啊，首先恢复这种礼制，以礼制为切入点，祭祀的礼制为切入点。 哦， 那么说把之前这些中原统治中原的这些有德之君统一的入祀到一个庙当中，进行一个群体性的祭祀，其实这个也是首创，可以说是历史上的 number one。 嗯 嗯 嗯，当时他是选了16位帝王来祭祀。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他认为就是等于是德行比较好的，是吧？ 对，那个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三皇五帝，包括夏商周啊，汉唐宋啊，这些开国的有德之君。那么说这里边呢，需要特别说明的就是，他不仅入祀了我们汉民族的，同时他还亲手推翻的元朝的开国帝王忽必烈，他也入祀到了这个帝王庙当中。 哇， 啊， 还是充满敬意的哈。 对对对对对，其实朱元璋的文化不高，但是他的情商绝对是很高的， 看来是， 情商绝对是很高的， 嗯。 那么说，在当初他推翻元朝的时候呢，他打了一个旗号叫做"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嗯， 但是在他建立了明朝之后，他又立马提出了什么呢？叫做胡汉一家。 哦， 什么时候咱就说什么事儿。 在他身上体现得很鲜明。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在亲祭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在《帝京景物略》当中记载呢，朱元璋在亲祭的时候，对每一个塑像都要进行祭拜。 嗯， 那么说当他祭祀到了这个元世祖忽必烈的塑像跟前的时候，塑像突然哭了，面 面很有泪， 流泪 啊，流眼泪了啊，伤心了 啊， 元世祖伤心了。那么说朱元璋这时候灵机一动啊，他说了一句什么呢？叫做尔失天下，失尔漠北所本无，我取天下，取我中原所本有，复何憾。就是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失去的压根儿就是你大漠所没有的， 嗯， 我取得的呢是我们中原压根儿就有的， 嗯， 你有啥可遗憾的呀？ 哦， 然后文献当中只记载了三个字，叫做泪则止， 不哭了， 一下就不哭了。 你听说的这话有道理吗？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们现代人看哈，那肯定是一个段子，因为当时可能就有这种段子手哈， 嗯 嗯，但是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段子看出他背后的一些政治意图。那么说他通过这个段子想告诉留居于中原的这些蒙古人什么一个信息呢？就是你们的老祖先是吧，我不仅入到了帝王庙，我供奉他，同时在祭祀的时候虽然他伤心了，但是我通过我的政治工作，对吧，进行了这一些思想工作， 让 你们的老祖宗已经想明白了，政治觉悟非常的高，所以说你们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余馆长说的非常生动。 迁都了北京，从南京迁到了北京。那么说当时迁都之后在北京呢，他并没有复建这个历代帝王庙，哎，那么说南京的历代帝王庙呢仍然由当时南京的太常寺负责祭祀，但是在北京想要祭祀怎么样呢？只能在南郊祭祀的时候稍带着祭一下啊，叫做复祭。那么说一直到了明中期，也就是嘉靖皇帝的时期，先说一下嘉靖皇帝啊，嘉靖皇帝在继位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因为他的前一任皇帝明武宗呢是他的堂哥，哎，他是以他堂弟的这个身份来进行一个继位。那么说他的父亲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正规意义上的这种帝王，是兴献王，那么说当他这个嘉靖皇帝继位之后，他首先要为自己的父亲争夺一个皇考的身份，于是就产生了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大礼议的一个事件。那么在这期间呢，嘉靖皇帝阅读了大量的关于这种祭祀礼仪的这种书籍，哎，扩充自己的知识含量哈，提高自己的这个高度。那么说他在大臣跟大臣抗辩的时候呢，也是有理有据。那么说他本人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礼智通，也是一个建筑迷。那么说这一点从哪可以体现出来呢？就是我们现存北京现存的很多的坛庙其实都是在嘉靖时期建成的，比如像日坛、地坛、先农坛，是吧，那么说当他知道在南京还有这么一座帝王庙而北京没有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在北京复建的这么一个想法，因为他觉得在南郊啊这种复祭的这种方式非常的不正规，也不正规，很不严肃对于这个事儿，因为过去毕竟是祭祀历代帝王嘛，那么说一开始选的是灵境胡同，有一个叫灵济宫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个面积啊很小，这个帝王居住面积很小，所以说这个就改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帝王庙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府内大街的这个位置， 就他在这儿建了。 对对对，过去叫做保安寺的故址，就是由寺改成了一个庙，他在嘉靖十年的时候呢开始修建，建成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与南京相比呢，它的面积和等级呢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但是祭祀的人物基本上保持了南京帝王庙的一个原貌， 好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带您了解历代帝王庙。 中

然后是主体建筑景德崇圣殿，大殿之后是祭器库，正殿的两侧有四座御碑亭和东西配殿。中轴线上的庙门、景德门、景德崇圣殿、祭器库都是坐北朝南。中国几千年的建筑实践认为坐北朝南是最理想的朝向。古代天文学把星象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因为古人习惯于面南观察，所以呢，天象图呈上南下北，历代统治者便取面南而治天下。 还有一个在嘉靖皇帝这个时期的帝王庙呢，还有一点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元世祖这个皇帝呢，非常的不幸，在嘉靖24年被嘉靖皇帝给开除了， 给挪出去了， 给开除了 啊。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明朝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其实它的北边的边患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嗯， 说白了还是一个贸易问题嘛， 嗯， 但是呢嘉靖皇帝没有正确的去处理这个贸易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说呢当时有一些理臣呢上书嘉靖皇帝，就把这种华夷之争啊、胡汉之变啊又拿出来， 嗯， 然后嘉靖皇帝脑门一热，哎，脑瓜一热，一拍脑门，于是怎么样？ 听了他们的。 对对对，就听了。所以说，就把这个元世祖以及五位元朝的重臣就给罢嗣了。 嗯， 乾隆皇帝对他这个事儿非常的气愤，哎，在乾隆皇帝批评，明确的批评了嘉靖皇帝，叫做什么？叫做治一统帝系于不问矣。 嗯，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开除了元世祖，你这种一统帝系的啊，一大一统的帝王祭祀体系还能不能成立了？你也不问问啊！所以说，我们现代人啊，去评价嘉靖皇帝，其实从两面来说，就是他有在建之功，也有罢嗣之过。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帝王庙入祀的是188位皇帝，后来这是什么时候确定的？ 这个应该是在乾隆时期确定的，应该是在乾隆时期确定的。因为清朝呢，入关之后，他继续去沿用这个帝王庙。继续沿用帝王庙，把太庙当时祭祀的这些明朝的这些皇帝的牌位移到了帝王庙当中，他们自己去使用太庙。那么说呢，这个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说当时清朝的顺治时期，由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负责这个亲自抓这个事儿。把这个不仅把明朝的帝王的牌位移到了帝王庙，同时还恢复了元世祖的祭祀，同时还加入了什么呀？辽金时期的， 嗯， 因为什么呢？都是少数民族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不仅恢复了元世祖，还加入了辽金，哎，那么一直到了康熙时期，康熙皇帝虽然没有亲自来过帝王庙啊，但是他在康熙60年的时候，为帝王庙的入祀提出了一个底线，叫做凡曾在位，除无道被侍及亡国之主外，静因入庙宠祀，就是用一个排除法把一些坏的帝王， 嗯， 排除出了这个帝王庙的入祀的序列之内， 嗯， 所以说呢，就是加入了除了开国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守业的这些帝王 啊。 那么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祭祀的理念，也是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方向，叫做中华统序，不绝如线。那么说，他其实是把中华的这种治统序列啊，比作一个什么呢？就是蚕吐出来的丝一样，中间是没有断线的啊。那么说，他在乾隆时期加入了东晋的、北魏的、五代十国这些刚才说的这些这个分裂时期或者说是割据时期的帝王吧，一些帝王。那么说，把帝王的入祀数量确定为了188位，最终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就是以统一王朝为主，兼顾偏安王朝；以汉民族为主，兼顾少数民族的这种帝王的祭祀体系。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主权象征的延续的那么一个标志还有象征。 可是最早统一的秦始皇并没有哈。 对对对，因为秦始皇包括秦朝、隋朝以及晋朝啊，这几个朝代呢，他们无缘于帝王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刚刚建立南京帝王庙的时候呢，有一个碑文，当时由宋讷 大学士宋讷撰写的，他里边明确提到了勤进及随，视其功德不能无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三朝的帝王他们的功德是有愧的，哎，是有愧的。那么说他们肯定是怎么样，不能入到帝王庙当中。 那么作为这个皇家曾经的这个祭祀的这个庙宇哈，那么经过岁月的更迭，更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符号标记。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祭祀帝王很不方便，只能在郊区捎带着祭祀。到明世宗嘉靖时期，嘉靖皇帝取得大礼仪胜利后，对礼制研究很有兴趣，修建了地坛、日坛、月坛以及历代帝王庙。于是北京历代帝王庙选址就在阜成门内的保安寺旧址，新建历代帝王庙在嘉靖十一年1523年建成，对历代帝王的祭祀活动就改在北京进行，南京的历代帝王庙也渐渐废弃了，从此北京的历代帝王庙变成了历史唯一。 这个有桥没有水呢，其实说的就是帝王庙啊，古代门前是有一座石桥的。但是说这里边有没有水呢，现在这个是有争议的。有的专家认为这个桥底下在明清时期是有水的，但是这个歌谣呢显然是清末或者说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歌谣。 这个实际上也是说出了历代帝王庙的四大怪，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有桥没有水，有碑没有驼， 有碑没 有钟没有鼓，有庙没有佛。 嗯，那么说刚才说了有桥没有水，那么说还有一个叫做有碑没有驼，这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门前的下马碑。 嗯 啊，门前的下马碑 一般都是有什么驮着的？ 按说传统意义上来说呢，就是这种石碑按说都要有驮碑兽， 对， 就是我们龙生九子之一的叫做赑屃。 哦 啊，那么说下马碑呢是没有这种驮碑兽的，所以叫做有碑没有驮。 嗯 啊，叫做有碑没有驮。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做有钟没有鼓，指的就是我们的庙内的一个叫做钟楼的一个建筑。就是按说中国古代有一叫做晨钟暮鼓的说法， 哎， 但是帝王庙当中只有钟楼而没有鼓楼， 为什么呢？ 哎，这个是一个特色。至于为什么，这个在文献当中呢暂时没有查到， 就没有 啊。这个可能是一种礼制规制吧，因为在其他的坛庙当中也能看到类似的一些形制。 这是有钟没有鼓，有庙没有佛。 嗯，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 嗯、 虽然我们帝王庙是这个叫做庙，但是我们是一个祭祀的场所，祭祀的都是帝王的神位而不是佛祖。 说到这个帝王庙祭祀的，据说在景德崇圣殿东西两侧的配殿当中还祭祀着诸葛亮、范仲淹、岳飞等等这些名将的牌位，是吧？ 对对对，在明清时期呢，他还除了大殿主祀的这些帝王呢，在东西配殿仍然应该叫做从祀着这些过去的名臣武将。 哎，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这个是从朱元璋南京的帝王庙就已经有了。就已经有这种传统了、 哦、其实就是说原来我们一直说的供着这个帝供奉着帝王，比如说十几位、二十几位或者到一百多位，但是这些名臣名将一直都是有的。 对对对，一直都是有的，一直都是有的。他这个到了乾隆时期呢，咱们帝王庙的入祀的名臣只有79位。 嗯 啊，其实这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哈、 嗯、 不按常理出牌。那么帝王有188位，显然一个朝代 皇上多呀。 对对对，按说应该是皇上只有一位是吧，每一个朝代、 啊、 那么又多如牛毛的这些大臣，但是说只有79位大臣入祀到了帝王庙当中。所以说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出帝王庙入祀的这些名臣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真的是历代的这个贤相名将哈。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挑选的这些标准其实比帝王应该是更为严格。 举几个例子，有什么江上、萧何， 对，有我们熟悉的这些人， 文天祥， 对对对，也有不熟悉的一些人，大家来到帝王庙呢可以去看一下。嗯，在帝王庙当中呢有一个我们的特点叫做庙中庙，是帝王庙当中还有一个关帝庙，那也是我们庙内的一大特色。那么清朝人呢对于关羽是十分的推崇的，那么说把关老爷，但是把关老爷放在大殿里边他又有点不太够格，因为他不是帝王，虽然叫做关帝但是他不是帝王，跟诸葛亮和赵云同样放在东西配殿呢显得又不太够格，于是清人非常聪明，就在西小院建了一个关帝庙，对关老爷单独供奉，独享其尊。哎，其实也是对关老的一个莫高的一个怎么样啊，一个礼遇。 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头不管是供奉的这个帝王还是这些这个贤相名将，他们供奉的是牌位是吧，不是这个塑像啊？ 对，那个在 南京的帝王庙当中呢供奉的是塑像、 嗯、 但是到了嘉靖时期就改成了牌位。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嘉靖皇帝对于礼制非常的有研究、 嗯、 其实以这种牌位来进行祭祀其实更符合我们的传统的礼制。 那就是说、嗯、实际上这个历代帝王庙里是没有什么像的， 对对对， 塑像是 没有像的，嗯，对、 哦就是、 全都是牌位， 牌位 全都是牌位。 但是它的这个建造还是按照这个皇家的规制来， 对， 来我听说你们地上还铺着那种故宫里那种金砖是吧？ 是在大殿里边， 是吗、 嗯、是在大殿里边、 哦、 对，金砖走起来也是不滑不涩，非常的舒服。 能走吗？ 可以走啊。 被不没有被圈起来保护一下 啊、我们每周都会对地面进行保养。 哎，是用桐油吗？现在还用桐油吗？ 对对对， 啊，真的吗？ 真的用桐油。嗯、 哦， 对，所以说这种地面呢，其实是越走越光滑，更舒服一些。嗯、 哦、 嗯， 网友快乐齐飞说，既然是博物馆，会不会也有一些这种文物的展示啊，或展览活动啊什么的呢？ 嗯，对，因为我们帝王庙呢，这种可移动文物呢，说实话不是特别多，主要看的是我们的建筑文物，就是不可移动文物。 嗯， 哎，可移动文物呢相对来说小一些。那么说大家来到帝王庙呢，现在可以看到哪些展览呢？比如像我们大殿，就是景德重生殿内的一个原状恢复展，这个呢基本恢复到了乾隆时期的一个原貌。 这是一个常设展是吧？ 这是一个常设展览，也就是我们的常规展览。 是、是通过什么图文来介绍还是 不是，就是大家去就是可以看到乾隆时期帝王庙景德重生殿那是什么样的，我现在看到基本上就是什么样的。 哦，你就把它恢复成这样。 对对对、 哦、 这个叫原状恢复陈列。 叫 原状恢复陈列、 嗯、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展览、嗯、 对，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展览呢，就是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哈、 嗯、 这个人气很高，就在我们的东小院有一个叫做三皇五帝与百家姓的一个展览、 嗯、 因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姓氏是吧，就是对于姓氏呢也很、嗯、怎么样啊，就是很重视。 对， 一般碰见生人都要说您贵姓， 贵姓 啊 还要加贵字，对不对？ 嗯， 表示对对方的一个尊重。那么说我们这些姓氏基本上都是从三皇五帝可以发展出来啊。那么说我们的各位朋友呢可以到帝王庙去寻根溯源，比如像黄老师、 嗯、 这个黄姓就出自于刚才我提到的少昊，就是五帝当中的第一位少昊。 嚯、 啊、 那我得去看看去。 所以说各位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找一下自己的姓氏究竟于起源于三皇五帝的哪一位皇帝。 哎呀，您这是比较权威的哈。这个确实人气会非常高。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对，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嗯、 哦。好，怎么能不走冤枉路，把这几十间都给绕一遍？ 对对对。那么说来到帝王庙呢、 嗯、 这个首先应该确定一个范儿。那么说是什么范儿呢？我觉得应该叫做皇家范儿。应该叫做皇家范儿。那么说来到帝王庙呢，跟大家推荐一个路线，合理的参观的路线。 嗯， 就是大家呢首先可以来到我们的景德门，那上面有一个沙盘，可以对全庙的一个布局进行一个参观。 嗯， 然后穿过我们的景德门，我们的北侧有景德重圣殿，去看一下我们的原状陈列。 嗯， 然后再到我们大殿的东西碑亭，那个四个御制碑亭是在雍正和乾隆时期立的御制碑亭，上面有他们皇帝手书的碑文，非常的精美。 哦， 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去刚才我们谈到的东西配殿去看一下我们的从祀名臣展。 嗯， 然后还可以出来到我们东小院看一下百家姓的展览，去寻根问祖。最后可以到我们的西小院，这个关帝庙有一个关羽身手魂尊的那么一个文化展，同时呢院内还有我们的橱窗有临展，可以供大家呢来观看，都是关于历代帝王庙还有传统文化的一些展览，都非常的有意思，大家也可以进来关注一下。 哎、嗯，除了展览会有什么活动吗？平时 会有，就是我们帝王庙呢现在属于博物馆， 嗯， 对于现在这种文化建设呢也很提倡，在这个传统节日啊，包括一些纪念日啊，都会展开相应的一些文化活动。现在有一个叫做中国文化遗产日、 啊、 就会在当天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啊、 嗯、 亲子来进行一个什么呢，就是非遗的体验，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一起体验，亲身的零距离的体验这种非遗的乐趣与它的传统的魅力。 什么项目？非遗什么项目？ 比如像我们的剪纸、 哦、 啊，然后都是区级的啊、 嗯、 就是我们请的都是区级的这种非遗的传承人老师啊，包括这个风筝啊，风筝的制作。 这怎么报名参加呢？ 这个我们有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啊，这个我们会不定期的把我们的活动放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然后供订阅我们公众号的朋友来进行一个报名。 公众号叫什么名字？ 公众号呢就是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的拼音首字母，大家有机会呢可以方便的时候可以加我们的公众号进行一个关注。 再说一遍， 是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嗯，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的拼音首字母， 拼音首字母， 嗯、拼音首字母 字哈。来，最后跟我们说一说参观历代帝王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吧。 好，我们帝王庙博物馆呢，平时的开馆时间是周三到周日啊，是周一周二两天闭馆，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因为一般的博物馆都是周一，我们是周一周二两天闭馆，这一点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周六周日呢，会不定期的由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进行一个义务的讲解啊，所以说是义务的讲解。那么我们的门票呢是20元，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我们凭着自己的身份证还有老年证呢，这个是免票的啊。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进行预约。 最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确定祭祀的帝王是16位，清朝顺治皇帝定都北京后定为25位。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对历代帝王庙都非常重视。康熙曾经留下谕旨，除了因无道被杀和亡国之君外，所有曾经在位的历代皇帝庙中都应该为他立牌位。乾隆皇帝更是提出了中华统序绝不断线的观点，把庙中没有涉及的朝代也选出皇帝入祀。几经调整，乾隆皇帝最后才将祭祀的帝王确定为188位。从明嘉靖11年到清末的380年间，历代帝王庙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 北京历代帝王庙是现存全国唯一的祭祀历代帝王及功臣的建筑，它展现的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帝王体系不断巩固完善的一个发展过程，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正如乾隆皇帝所说的，中华统序不绝如线，相信去参观完历代帝王庙的朋友们也会在其中感受到这一份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个厚重的这种感觉吧。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于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历代帝王庙在这么市中心的地方，真的应该去看一看哈。 谢谢大家。 嗯，好，谢谢您。今天的节目通过电波带您了解了历代帝王庙，您也不妨可以到实地走一走看一看。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李瑶欣感谢大家的收听。 说的我却没听过，他们叫我看的我却也没看过，我在自己的世界从未醒来，对自己的人生我看不清楚。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背负心思想说愁。而今世间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到天亮好个秋。他们和我说的叫我看的我却也没看过，我在自己的世界